边说到放开我 baby， 千玺呢无疑是被人喜欢的，有教育专家分析他是一位技术流的选手，而且是出乎意料的经验派。作为娱乐圈最有名的弟控，他的微博又名我和楠楠的日常，楠楠呢就是他的弟弟，有这样的经验加持，千玺毫无意外地成为节目中的育儿标板。 远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留着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只庙宇，庙宇的大堂摆着一个神机，神机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木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大也厚，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金鱼和木鱼有太多不同，永远弄不清别人过的生活，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尽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把雪也要看透才解脱。 推自己跌入遗憾。 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还思绪凌乱不安。我习惯在无角的风里，你是否拨弄我的心情？常常是犹豫，偶尔是惊喜。你住在耳闻随行，我是。 友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一，农历5月18。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廊坊阴转多云，27度到17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28度到17度，近邻天津雷阵雨转晴，25度到18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我市和首都北京今天的车辆限行尾号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每每到了夏天，可能都会为驱蚊这件事情感到有点头痛，怎么办呢？可以这样，在房间里放上几盒开盖的风油精、清凉油，或者在墙上涂点薄荷，这样呢可以驱赶蚊子。或者在身上枕头上撒一些香水，再或者把樟脑丸磨碎撒在屋子的墙角。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窍门，我们都知道灯光是非常吸引虫子的，可以在灯下面挂一把香葱，或者用沙袋装几根葱段，各种小虫都不会再飞来咯。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033，美在人群， 个人坐在记忆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藏有的激情，陌生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在微博上流传比较广的千玺同时哄三个孩子的视频非常经典。其实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性格，有的是吃软不吃硬，有的是吃硬不吃软。那他也注意到说，选择让大一些的孩子帮两个妹妹换衣服，比起千玺这种超长的发挥，林更新和于晓彤更加的贴近生活中的我们。 人生梦如让那风霜又年少，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早痴痴梦幻的心安，不随人忙。人生是梦的延长，梦里依稀有泪光，何处何去你我心中方向，风悠悠在梦中轻叹，如何人忘啊。 林更新一出场，东北爷们的这个感觉就扑面而来了，很像家里没怎么照顾过孩子的亲戚，隔壁没有结婚的大哥哥。而另一个常见的话题就是你是垃圾桶里捡来的，不过呢，很多妈妈会告诉孩子他是猴山上捡来的，以至于很长时间呢，很多孩子认为他们和孙悟空确实存在着某一种亲戚关系。 他问几朵花才能够打动他，我隔着电话等他想起方法，双眼有点忙，却说糯米吧，只要他快乐，我的难过好打发。可惜他不懂，我心有些痛，微笑 笑痛，微笑停在两眼中，今天起不敢梦，情人他不懂，说爱太沉重，真心善变很感动，我不痛，只想看他笑容，他说天快塌，怪真心耍了他，多想告诉他还有人吗，大傻。幸福，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等我醒来，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寂寞，还是你的折磨？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相处，我不要束缚，换个的角度看这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我，喜我，人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我想你的孤独，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在年轻的旅途。让我写下爱的手指，不希望能有你的祝福。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承诺，还是你的承诺？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换我的角度，感觉世界的庸庸碌碌，做不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我，喜我。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化成你的孤独，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那年轻的旅途，这是我一一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希望有你的祝福。 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心中这一结，让我能在很久很久之后想久一切。这地平线，命运打飞所纹的脸，让我感觉有些晕眩。他站在他左边，这一秒钟，他笑得很甜。你的那几年，那是最帅的雨天，这刮着风的今夜，走吧，两个人能太多远，穿上你的毛衣，穿过世界，看见那封信变成碎片。我问什么回忆最可怜，是不是在很久很久之后，我爱过，可是找不到永远，看着时间拿走我的纪念，爱上你又很透这种思念。谁爱过谁，谁又吻过谁的周全，于是我们目送爱的嘴脸渐渐地走远，慢慢看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需要张弛有度，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都是放慢生活、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 品味103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继对冶金路进行集中整治之后，近日燕郊高新区再出重拳，针对欲卖权重举报的隐匿处违建和自拆不彻底及其他有损市容环境的行为，再次进行了地毯式、拉网式清除整治。冶金路地处城乡结合部，四搭乱建，占道经营严重，半壁店村、带刘庄村临街违建问题更是突出，群众对此反应强烈。冶金路南带刘庄地段一处违建占地面积600多平米，五日前已下达了自行拆除通知书，但现场看到钢结构框架内一层墙体已经砌好，周围密布了钢管脚手架，看不到停工和自拆现象，违建户还妄想拖延蒙混过关。执法人员一声令下，挖掘机在围观群众的注视下推倒了脚手架和违建墙体。一家在冶金路上规模较大的医院，由于存在着避风隔违建问题，也被列入在此次行动的强拆名单之中。执法人员对该医院自拆未完成部分进行了强制拆除，在雾泡喷洒的水雾下，工程机械对医院违建避风隔和13家有同样违建问题店面的进行了依法拆除。此次行动共出动人员40多人，采取一条龙流水作业方式，土地测量人员先行对争议的违建进行精准测量，综合执法人员现场监督，拆违人员进行拆除作业，环卫人员最后对拆迁现场进行清理清洁，保证了拆除行动的快速高效和整洁有序。在清洁城乡工作中，市交通运输局强化措施，狠抓农村公路的绿化美化建设，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精心打造优美线路，助推清洁城乡工作见成效。自五月上旬开始，市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管理站就对全市县级以下讲坛县、煤矿路、创业园区、北大府庄、大枣林等部分农村公路进行了综合治理。截至目前，共出动挖掘机75台次，农用运输车133台次，人员378人次，已完成讲坛线、煤矿路、侯坛线、马黄线路数粉刷18753株，挡墙修复388平方米，清理垃圾280立方米，整修路肩边坡92公里，全市农村公路路域环境质量明显提升。6月7号，我市公安机关对违法信访人贾某某进行了依法处理。贾某某系我市断甲岭镇人，2014年以来，贾某某以反映村内建房问题为由，多次到断甲岭镇政府门口上访。2017年6月6号、7号，贾某某到市委市政府门口反映自身问题时，驾驶一辆黑色轿车堵在市委市政府门口，且不听从现场民警劝阻，造成现场秩序混乱，严重扰乱了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对此，市公安局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对贾某某行政拘留7日。信访是群众反映自身诉求的重要渠道，党委政府保障每民信访群众的合法权利，依法逐级有序到指定场所上访是每名信访群众都必须遵守的义务。信访绝不是法外之地，信访权利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使。国务院信访条例和河北省信访条例对信访的场所和人数、信访人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信访秩序、行为规范等都有着明确规定，每名信访群众都必须严格遵守。试图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冒访缠访的心态来寻求解决问题，做出偏激的甚至违法的行为，不但无助于问题解决，甚至会受到法律制裁。那些无视法律、我行我素、肆意妄为、扰乱公共秩序的以身试法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听节目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在这里三和交警有温馨提示，安全带呢就是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可以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40%以上。驾乘汽车出行请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在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你我皆凡人，身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你负在中间。少男子汉一路为红颜，多少同林鸟一生纷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一个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身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你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少同林鸟，一生要分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说到这样一个真人秀节目啊，放开我 baby 啊，说到于晓彤呢，他在之前的采访中就提到过啊，说自己小时候他父亲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可见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是多么的深远。而放开我 baby 这样的意义呢，就是在此，这不仅是一部看孩子卖萌舔爱豆颜值的综艺，更加是一部教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和自己孩子相处的育儿学校。 抛出一扇窗，关门声还在回荡，感情的迷惘多半狰狞的模样，一个人得累积多少疤，需要痛苦几次去挣扎，该选深情原谅或不妥协不虚假，幸福才会到达。不

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残忍的激情，陌上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我们要说到这样真人秀节目《放开我北鼻》，三位嘉宾呢，第一不是教育方面的专家，第二呢也不是为人父人母了，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正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带娃过程中最直观的呈现。那好作品呢，应该是一面镜子了，不光给我们带来欢乐，更加给我们带来思考。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啊，这所育儿学校中有所成就。最后，努力吧，千玺是大家的。 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能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却忘掉，看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再恨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的 人过飘摇。